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朝湖边走，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滴水也温柔。莫愁雨前留个影，江山秀美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